生。不是跑步像青林四张同牙背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杀不得莫佛文章精神在，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无人批莫把晓得，阿两兄啊你一眼闭一眼开，莫不是南沙小妹走阴台。 刚才是戚雅仙演唱的《梁山伯与祝英台》，再请欣赏周宝奎演唱的《碧玉簪》选段《送凤冠》。周宝奎的演唱风趣滑稽，充满了乡土气息。 小姑娘，我个心肝宝贝白牛，阿玲是我个水性牛，媳妇头娘侬是我个水白牛，水性水白都是牛，老太婆啥不得那两块牛，媳妇啊侬辛苦苦起舞啊舞，愿得媳妇来听。不不，阿玲从前得亏侬，难为今朝白菜是来人愁。侬可以回到西，哎呀回到东，家苦的回的是红啊呼呼呼。媳妇侬三班百里，一时状元不足要去土上住，各种谁叫银丝包啊！我一两媳妇就一套结果，听众步步接凤冠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！媳妇侬是一两房正的一股夫一度来两一度，千处万处是二零处，我步步的侬总不出，

坐不等我，嫌弃我他风云欺负哟。再算是你位高权重，长世情。元帅神通，神庙算指挥的大家还威风，不惜自夸夸相公，金元兄，儿子我自身为阿爷谁英雄， 听众朋友，袁雪芬、范瑞娟演唱的粤剧《双烈记》今天就欣赏到这儿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请您欣赏一组粤剧尹派小生唱腔。尹桂芳创立的粤剧尹派小生在粤剧界影响很大，尤其是尹桂芳在粤剧《红楼梦》中塑造的贾宝玉、《盘妻锁妻》中塑造的梁玉书这几个角色，可以说是粤剧小生艺术的典范。先请听尹桂芳弟子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。 对呀，做礼貌身为本身，莫非就是杨家门对我上前把门开，那杨为什么今天把这门关你贵在的这块 见一间小草房，小小城内早上把泼墨浇于半两旁，三枝清香露中茶，昏暑翠月坐帐房。第一我把下红灯贴当哟，第二我一见鱼儿泡碧香，第三我相信蘑菇炖豆腐，第四我把菜香滚炒千张，第五我将烧葡萄牛一牛，第六我将油花浇在花上，八碗一碗酒一杯，桌上筷子有一双，哎呀快起来，姑人为我做三周年，姑家的娘子请你看。 刚才是尹小芳演唱的何文秀哭牌，接下来请您欣赏上海虹口乐剧团萧雅演唱的沙漠王子算命。萧雅扮演罗兰，胡佩华扮演伊利。 走路

内心欢喜别风景，才知道寂寞一人怎不尽。要张热公去送花我所想是人，那是流离的流离，这样想还是不能够，早知道我的名字没买的一路的变作两重奏，当时家长的身份来接着做把你的嘴，如果风路会千般离不归人的王子良言快不尽。 怎么他的眼睛瞎了？ 是的，像我一样的瞎了。 那你的眼睛是怎么会瞎了？ 我不知道。那公子唱往去飘 最后，请欣赏尹桂芳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

亲儿狠下心肠，这叫我自把身藏。 心念在追求 风采脱桥底，娘子她一番言语吐在情，方是我把云接着梦初醒，仙凡批判从古语虚娘子是林守边，胜过人间女才俊。纵然娘子是林守 再请听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天朝神君飘飘，心中事 下面是吴海丽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梁女士，可知你把本全讲，翻天我烦恼。 靠近